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啊！今日咧又拣一套唔同啲嘅戏啊！上个礼拜讲完一啲卡通片，今次咧我哋玩翻一啲即系经典啲嘅剧本出嚟同大家分享。 咁啊，你讲犀利啊！ 要俾啲雷声做生意先，真系。究竟有啲咩值得银牙咧？咁啊，呢一套经典之作可以话系中国嘅戏剧入面一套经典啊！我哋都比较少讲所谓中国嘅戏啊，即系我哋讲香港嘅电影咁嗰啲，都未至于去到话所谓嘅中国嘅戏剧。 特别系话剧啊， 我记得之前讲过茶馆嘅， 系啦。 咁而我哋今次讲呢一套咧，亦都系经典中嘅经典，好多人都听过呢个名噶啦， 净系听过个名。 系啦，究竟系咩咧？ 睇过人可能少。 就系《白雷雨》 啊！ 咁呢个雷。粤语大家都听过啦，就是由曹禺所写的一套经典的。 哦，不是周星驰咩？ 周星驰就将 佢。好多人识得佢，都是因为 周星驰。 因为周星驰。 街坊剧场粤语系咪？ 咁啊嗱，好多人。 我终于知道几咁经典啦，真系。 系啦，但系将个经典今时今日去睇咧，就可能有另一番嘅风味啦。咁啊，啱啱我哋喺开麦之前都有提过。即係呢一套本來應該是一套很悲的悲劇嚟啊，嗰、那個情感係好沉鬱的啦，去到最後。咁但係依家我哋如果同你講翻呢個劇情，或者如果真的有劇團去搬演上舞台去睇，你可能唔會係感受到嗰一種編劇本身想帶俾你，或者成個劇組想帶俾你嗰樣嘢。 我諗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佢太過經典。 我以為因為周星馳添。 佢嗰個經典咧，係導致後來有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咧，好多人喺入邊借鏡咗好多嘢。 抄啊，定係？ 係啊。真咁都係借鏡嘅咁啊，咁 啊 係啦。咁呢啲嘅借鏡咧，其中一啲最典型嘅咧就係、是、即係譬如一對男女熱戀啊，到最後發現原來有親戚關係啊，呢個真係借咗一萬字㗎啦。呢啲咁樣， 即係令到呢個原著反而就係都受到影響。 即係到而家你睇啲原著嘅時候，睇翻呢一個雷雨，你就覺得唔係嘛，又玩呢啲，但係佢係最原著嚟㗎。所以嗰樣嘢喺當時嚟講嗰個 震撼 咧係好大嘅，即係就算我哋最近我自己攞翻出嚟睇多一次嘅時候咧，如果論戲嚟睇咧，佢個鋪排啊、結構啊、寫啊，不論係對白啊，所有嘢咧，其實真係寫得好嘅，即係。我而家睇，我唔覺得佢嘅寫法過時嘅，其實只不過係嗰個橋段，因為我哋真係聽得太多，我哋覺得嗰個橋段老土，但係個劇本絕對係一個好嘅劇本。 佢啲人物特別係嗰個范儀嘅人物寫得非常之好嘅，真 係。 所以演員又係非常之，即係演呢個戲係非常之好演嘅、嗯。 我聽講阿六姑你都演過呢一個戲㗎。 係啊，但係即係確實而家去處理，即係呢個係導演嘅功力嚟。點樣去處理呢個戲，令到即係你呢條橋段出嚟，同埋佢。當中有一啲嘅 effect， 即係突然之間打雷閃電就見到，即係嗰啲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冇咁好笑？ 係啊，即係大家唔好覺得睇緊粵語長片。 係啊係啊，嗰樣嘢係即係你如果重新要去做呢個戲，真係要花好多心機，係睇點樣可以將佢係。即係處理得好咧，好考功夫。 好難啊，因為現代人嗰個節奏唔同咗。即係現代人咧，即係我咁樣叫現代人好似好距離好遠咁。但係只不過係我哋習慣咗好快啊啲嘢。即係我哋寧願而家睇戲咧，我哋寧願唔明。 係啊係。 就好過你講到好白。或者咧，而家雷雨其中一個小小嘅問題就係咩咧？我哋其實明白曬，即係睇到你第三幕啊，第二幕睇完第二幕，你應該明白曬而家個問題係乜嘅啦。咁而家睇佢點樣爆炸嘅啫。咁佢一爆炸嗰位，你就會覺得好笑噶啦，其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係唔係咁樣啊？我哋睇係慣咗就係我寧願唔明，即係去到嗰個位， 哦，原來係咁㗎，咁啊，咁啊好睇啊嘛。所以而家就係我哋睇咗頭兩幕，我哋都知道嚇，佢哋兩個係真係有血緣關係㗎啦，有少少咁啊。跟住到嗰個位，呢兩個竟然真係兩兄妹嚟嘅咁，嗰個位你唔係唔笑嘛，大佬啊！即係呢一個我同意 Lucretia 個講法，就係而家如果真係要做啊導演咧，就真係會好難做啊。嗰、那個好難做係嗱，我喺我個立場，我唔想改劇本喎。即係我一字一句我都唔想隨便改喎，喺唔改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做得到原本嗰個戲嘅個情感，又唔會令到啲觀眾笑咗？佢笑咗最大嘅問題係佢 break 咗原本嗰個戲啊！佢原本嗰個戲其實係有張力嘅，真係有戲，但係因為我哋見到嗰件事太過好笑嘅時候，突然間走咗去咧，就令到原本嗰個戲咧失咗效。唔係個戲有問題喎，係。即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令到戲失咗效咧，就令到嗰樣嘢而家好多人再去做咧，都卻步啊，因為容易出事。 係啊，係。 就我諗係對於呢一個劇本一個少少嘅，我唔夠膽話為佢平反啊，只不過係真係講一句公道説話咯嚇。 其實佢咧即係有頭先你咁講啦，接住即係曹禺咧，我睇翻佢自己講呢個劇本，呢、這個其實佢第一個劇本嚟嘅。佢寫咧，其實佢就話佢唔係想寫啲因果啊或者報應啊嗰啲咁樣嘅，佢係真係想寫。佢覺得天地間係有種殘忍啊、冷酷啊，即係可以去到係咁樣，即係人嘅命運咧。有陣時候我哋覺得可以自己控制，但係其實真係有陣時冇得控制，而且係非常之殘忍嘅。咁、所以佢寫呢個劇本咧，咁佢確實佢將嗰件事係真係推到一個其實真係幾悲劇嘅事情嚟嘅。佢係想寫咁樣嘅，咁佢當時甚至咧就係覺得因為太慘啦，佢唔想觀眾咧喺呢個咁慘嘅情緒之中咧。咁所以呢個戲咧，佢其實係有個序章啦，同埋有個。個拔咁樣嘅，就係講個十年之後咧，喺翻同一間屋裡面嘅，即係抽離咗少少去睇。咁佢就係希望啲觀眾可以因為有呢個少少嘅抽離咧，可以將嗰樣嘢咧係可以昇華少少咁樣，有翻啲詩意少少咁樣，就唔好淨係沉溺咗喺嗰個慘痛嘅情況。咁、但係而家我哋去做呢個戲咧，通常都唔會做呢一個序同埋有個拔㗎啦，因為係好長嘅戲本身。二嚟咧就係咧，其實而家都唔會沉咗喺嗰個。 唔會啊！大家都係睇完之後，哇！呢套嘢搞笑喎、 啊，即係就算未至於你都唔會話咁嗰種慘嗰種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好少會做呢兩個，即係一頭一尾呢個十年之後嗰樣嘢出嚟嘅。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哋今日所講嘅劇本咧，就係《雷雨》由曹禺喺1933年所寫嘅。咁啊，曹禺就有個稱號啦，人哋就叫佢做中國的莎士比亞。咁啊，聽個名字都知勁啦。即係所寫嘅即係劇本咧，亦都喺我話喺文學界又好，或者喺戲劇界啦，亦都係舉足輕重啦。咁但係究竟今次啊呢個大家都經常會聽到《雷雨》，《雷雨》究竟《雷雨》嘅故事其實係講乜嘢咧？啊、可能老一輩嘅聽眾們，可能大家都會十分之清楚啊。年輕嘅你會唔會都未必知道故事內容呢？咁啊，但係我哋咧今日就有阿初喺度同大家講一下啦。 咁啊，我簡短啲講啦，因為其實應該大家都大約知道嘅。咁啊，個故仔一開始就係我哋頭先講有一個序同埋有一個拔啦。咁呢個序就係咩呢？其實就係即係一開始我哋唔知道佢係十年前、十年後啦。總之一開始就係見到有一個好似醫院、療養院之類咁樣，有啲護士。咁有兩個小朋友咧，就應該係個媽媽要睇醫生。咁呢兩個小朋友咧，就有個護士就帶佢入嚟啊，你喺度坐低啦。咁啊，出面冇曬位啦，出面好逼啊，你坐咗喺度啦。咁啊，咁坐喺度嘅時候咧，就真係質問就聽到話，隔離嗰間房咧就有個女人咧，佢又係傻嘅。樓上有個女人咧又係癲嘅。哇！呢度係咪好猛鬼啊？哎呀，咁啊，兩個小朋友有啲驚咁樣啦。咁但係咧就聽到就係話咧，哦，今日咧就會有人嚟探佢哋啊。周生就每年嘅今日都會嚟探呢兩位女士啊，咁樣就知道一樣咁嘅嘢啦。咁就係個序啦，呢個序一完咗之後咧，就突然間咧就個劇本就有寫啦，但我相信觀眾睇嘅時候未必知嘅，就係突然間咧就個時空有啲唔同咗嘅，就係講翻原來係十年前嚟嘅，咁就係咩事呢？就係喺呢個周家嘅大宅，喺呢個周家嘅大宅第一。我哋一開始見到咧，就係一個老四鳳啊，同埋佢個爸爸。咁啊，老四鳳同埋佢個爸爸啊，老貴咧，就兩父女咧，都係喺呢個周家度咧就做仆人嘅。 而呢一個老貴咧一走入嚟咧，第一就係佢話：，誒有冇錢啊？俾啲錢我啦，咁樣就問個女攞錢。咁呢個女就當然話冇啊冇啊，做乜鬼啊？你又走去賭啊咁樣。咁呢個阿爸咧就話冇理由冇嘅，我見到你同阿大少爺咁 friend 係嘛，咁啊梗有嘅。咁啊咩咩咩啊？你咩意思啊？做咩話我同阿大少爺咩咩咩啊？咁啊冇，我講下啫。咁啊咁點啊？有冇啊？咁樣啦。到最後呢、這個老四鳳亦都係話冇啊，你翻去屋企先啦，再睇下點啦，我再諗辦法啦咁啊。咁咧就話説咧呢、這個老四鳳嘅媽媽咧，即係你個老貴老婆啦，就話咧喺外地就打工啊，就兩年先翻嚟一次，咁啊又翻嚟咯。咁所以咧佢哋又要諗下要接待個媽媽，雖然都唔係咩款待，因為佢哋都係低下階層嚟啫咁。但係咧亦都咧就即係之後有講到就係話呢個凡爾咧就即係呢個周家嘅而家嘅太太。就知道呢一個老家嘅呢個太太啦，即係喺外地翻嚟，佢就話嚇、啊，聽講你個媽媽又識啲字嘅喎，又讀過下書喎，咁啊，我都想見下佢。所以咧，一路咧，佢哋就話，誒，佢個媽媽可能要嚟呢一度咧，就見見阿太太阿凡爾咁樣嘅，就有件咁嘅事啦。咁好啦，另一邊廂咧就係呢個周朴元咧，就一路都喺嗰個書房，即係喺側邊有間房啊。其實佢一路都冇走出嚟，佢一路喺度煩緊嘅樣嘢，喺度處理緊嘅咩咧？就係佢哋有一個礦洞啊嘛，即係礦洞嘅生意，有個礦場咁樣啦。咁就辦公，佢一路都喺度籌措緊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啦。咁與此同時咧，就係呢個礦工嘅代表咧，就嚟呢度咧，就係要見啊周朴元。咁樣礦工嘅代表係邊個咧？就係阿老四鳳個哥哥。咁但係原來呢個哥哥咧，我哋都得知咧，就係其實咧就係同母異父嘅。點都好啦，總之就呢個礦工嘅代表就嚟呢度話，我要係啦，我就要見下董事長，我就一定要爭取權益咁樣啦。另一邊廂咧，我哋開始見到啊，周朴元咧，佢有兩個仔啊，咁啊大仔啊周平。咁啊，細仔啊，周聰咁咧。首先我哋就見到阿周聰先嘅。咁啊，周聰咧就係即係著住白色嘅即係運動服，咁啊揦住個網球拍走入嚟咁樣，就係 好陽光咁樣， 係一個少爺咁啦，十七歲咁走入嚟咁啊。咦，阿四鳳你喺度做乜嘢啊？咁樣啦，跟住就撩佢玩啦。其實呢個周聰咧，琴日咧先至就同老四鳳咧就求過婚嚟嘅。之後佢又走嚟同我爸爸講啦：啊，我有個諗法啊！不如可唔可以將我嗰啲學費咧有一半咧就攞出嚟俾阿四鳳去讀書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咧， 唔係佢想講就未講嘅呢一樣嘢， 未講嘅，但係佢之後佢講咗出嚟嘅，即係佢就有個咁嘅念頭啦。因為其實暗馬底嗰樣嘢咩咧？暗馬底嗰樣嘢就係因為阿四鳳始終係下人啊嘛，咁啊就覺得佢係冇乜學識，唔係咩咁。咁啊呢個周聰其實佢暗馬底嗰樣嘢就係覺得，咦我俾咗啲錢佢讀過書，咁你讀過書佢咪唔係下人咯？佢識啲字咁咪好啦，咁我哋咪可以結婚啦。 屋企又會接受佢啦。 係啦，佢就即係佢嘅原因。二算盤就係咁樣打嘅，咁另一邊廂咧，我哋又知道咧，呢個凡爾咧一路都話病病地就喺樓上，就冇走落嚟嚟咁樣，即係耐唔耐又走下落嚟咁樣啦。咁好啦，而呢個第一幕咧， 而阿老貴咧頭先咧，即係喺開車嘅時候咧，就已經同阿四鳳講咧話嗱，你啊同阿即係阿大少爺咁好啊，咁但係你知唔知啊？我兩年前啊，呢間屋成日鬧鬼噶嘛，係嘛？我啊撞過，原來咧大少爺同呢個太太啊有啲嘢啊，即係咁樣嘅講。 咁所以咧，呢個老四鳳知道之後，亦都嚇唔係真嘅，我唔信你咁樣啦。總之啊，就係嗰個恩怨情仇就已經係出現咗啦，係咪？咁另一邊廂咧，呢、這個第一幕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場戲咧，就俾人搬演過無數咁多次噶啦，包括咧呢、這個，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滿城盡帶黃金甲》啊，入邊咧有一場完全一樣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周朴元咧就叫呢個老四鳳咧就煮咗藥，就係俾太太阿凡爾飲嘅。咁但係呢個凡爾飲咗一啖之後就哇好苦啊，倒咗佢，倒咗佢，唔好煩我，咁啊倒咗啦。咁點知咧，周朴元啊真係出場啦，佢就話點啊？我叫你煮嗰啲藥有冇俾到啊太太飲啊？佢話啊太太啊倒咗啊，叫啊又倒咗嚇，有冇搞錯啊？專登要人即係煲俾佢飲嘅喎，咁啊點解唔飲啊？佢話咁苦咁啊，凡爾話咁苦咁啊，仲有冇藥剩啊？咁啊四鳳就話啊仲有少少倒出嚟。咁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 tension， 就係飲藥嘅一個嘴係，就係呢個周朴元就叫呢個凡爾飲藥，咁我唔飲啊，咁啊，咁啊，哦，咁啊，阿聰即係細仔啊嘛， 你攞住碗藥去。 阿聰咧就係凡子親生嘅，係啊。周平咧就係佢同以前嘅即係女人生啦，係啊。 咁所以佢第一樣嘢就係叫阿周聰，你就攞碗藥請你媽媽飲藥咁樣。跟住呢個周聰就誒我爸做乜鬼啊咁啊，咁啊到最後係啦，到最後佢就攞住碗藥請媽媽又飲藥咁樣，咁呢個凡爾當然就好嬲，死都唔肯飲啦。咁啊哦係咁啊嘛，咁啊叫個大哥，咁啊阿平你又去請你媽媽飲藥咁啊，都唔肯飲啊，你要跪低請你媽媽飲藥咁樣。嗱咁呢度咧就出現咗一個其實係好有戲嘅一個情況，因為咧就是、我哋其實暗瓦底亦都深刻聽到阿老貴又曾經講過，佢兩個應該有路嘅喎，呢個凡爾同呢個大仔有路，因為佢哋其實冇血緣關係嘅嘛，咁啊咁。但係咧，呢、這個情況咧就係周學源就我哋理解就係唔知道佢兩個有路啦。呢、這個周學源就純粹係叫喂你有病你就要食藥， 純粹逼佢就係要顯示權力。 係啦，咁就叫呢個大仔就係你跪低請你媽媽飲藥。咁呢個大仔亦都唔知點算，呢個媽媽即係呢個後繼母啦，就見到咁嘅情況，佢亦都到最後未喺呢一個周平咧就跪低之前咧就而家嚇我飲啦飲啦咁啊飲咗就走翻上房咁樣啦。咁呢個周學源佢就即係展示咗佢權威就係做咗個呢套係我話事嘛，點可以咁樣嘅咧？咁樣咁亦都喺言語之間咧，周樸源咧就捉住呢個周平就係話：你做嘅好事我已經知道咗啦。咁啊咩好事啊？你咩意思啊？咁樣咁啊佢話冇啊冇啊冇啊咁啦，周平冇啊我冇啊咁啊，你做嘅好事你以為會有人唔知咩？我已經知道咗啦，你嗰啲亂咁揮霍無度啊，使咗啲錢啊，到 想去飲酒嗰啲 係嘛？講呢啲係我做嘅咁樣。咁當然佢唔係我而家咁嘅態度啦，就係好彩就係呢個周樸源即係佢。話揭穿咗呢個周平嘅個呢啲咁嘅壞事咧，就原來只係呢啲，所以呢個周平亦都係係我會改噶啦咁樣。同埋咧，到第二幕嘅時候，我哋就見到周平咧，原來佢同呢個老四鳳咧。佢哋兩個就真係兩情相悦。 周平咧，亦都係講咗，佢係諗住咧要走要去礦場做嘢，因為佢想其實係避開阿凡爾噶啦，已經。咁同埋之前仲有阿周聰咧，亦都係同阿凡爾佢阿媽講咗，佢自己係中意四鳳呢單嘢嘅。咁凡爾話：你老豆點會俾你啊？ 真係六國大兵將啊！咁啊。 而阿周聰見到阿爸爸咁逼啊佢阿媽飲藥之後咧，亦都放棄咗同呢個爸爸講，話要俾一半學費四鳳呢單嘢。 冇嘢講咯，而家。咁樣就算咗數咧，就周聰。但係去到第二幕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呢一個周平咧，同埋呢個老四鳳咧，就喺度傾偈喎。兩個坐喺度傾偈，就喺度講話：喂，咁點算啊？即係我哋就見到佢兩個真係情投意合。咁所以呢個周平就係、是、嗱，我而家咧就諗住咧就要走去個礦場嗰度做嘢㗎啦。咁啊，佢話嚇，咁我點算啊？咁啊，佢話唔係，我總有一日會接你過嚟嘅。咁你放心啦。咁佢哋兩個就真係叫做私定終身啦，就喺度諗緊點樣算啦。咁佢就約咗話：哎呀，我唔知點算。你聽日要走，今晚啦，我哋見過面啦，咁樣就約咗今晚十一點就你嚟我屋企啦，咁樣就周平就話會去阿老四鳳屋企嗰度，就有件咁樣嘅事啊。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這個老貴咧就喺出邊唔知偷聽咗幾耐，偷聽到啲咩啦，佢走入嚟嘅喎，喂，咁就走入嚟啦，咁樣，咁就佢哋兩個見到係咁，老四鳳就走咗去啦，咁樣。咁啊，但係就佢亦都唔係踢爆你，我唔係喺出邊好耐啫嘛，咁樣啦。咁呢件事就原本就已經係搞到好混亂㗎啦。咁去到第二幕最重要嘅事件出現啦，就係咩呢？就係呢個老大媽呢就終於嚟到啦，就話要見呢一個太太 嘛，因為太太約見佢嘛。 咁嚟到呢，咁初初都冇乜嘢嘅，但係越睇係越唔對路。呢間屋點解咁奇怪嘅？咁樣佢諗諗下就發現就係、是。好熟，好熟就係發覺，喂，唔係喎，我係直情對呢啲咁樣嘅家先，我全部有印象喎。跟住就叫阿四鳳就話：你同我睇睇嗰度嗰個櫃桶係咪有對嗰啲咁樣嘅繡花鞋喺度，細路仔嗰啲咁樣啦。跟住佢就肯定啦，就係呢間屋我係知道係咩嚟㗎。然之後就話呢度姓咩話，姓周，佢知道大件事啦，咁啊。咁佢就即刻嗱臨要走啦，但係點知？ 與此同時係啊，凡爾嚟到。 凡爾一嚟到啦，咁啊見到佢啊，傾咗一陣偈啦。 凡爾首先咧就係已經同佢講話，其實暗示佢咧就係想，因為凡爾成日想搞走阿四鳳，因為知道佢同佢爭緊仔。係係係。咁樣咧，佢就順勢就話：嗱，我而家我個仔周聰咧就好似中意咗你個女啊，咁你知道咁樣唔係好噶啦。咁所以你係咪應該要帶走你個女咧？咁所以而老媽亦都當然就好想快啲帶走個女咧，因為想同呢家人咧即係斬斷關係，因為自己知道已經有啲嘢。 啊咁樣。咁所以就已經出現咗呢件事嘅。咁然之後，但係最大鑊嘅咧就更加 就係周柏源走出嚟啦。 冇錯。 咁啊，周柏源走出嚟咧，就原本都冇乜嘢嘅，講講下咧，呢、這個老大媽咧唔知做乜鬼咧，就可能佢真係好嬲啦，因為佢有個好大嘅鬱結啊。佢嘅鬱結係咩啊？就係喺18年前啦。18年前咧，就係原來呢個周柏源咧，就係同佢就應該係有過一段情啦。 佢係去跟住啲侍婢嚟，即係都係工人。 第一個就已經生個周平， 冇錯。 咁過咗幾年之後啦，應該就生咗第二個嘅。 係係係。 咁到呢一個老大媽咧，當年啦就生咗第二胎嘅時候，只係生咗幾日咧，就投河自盡嘅應該係。 因為佢俾呢家人趕走啊，因為阿周柏源咧要娶一個有錢女，就唔可以要佢，因為佢係工人嚟嘅啫嘛。咁樣就我諗應該係娶阿凡爾啦要，咁樣所以咧趕咗佢走嘅，咁佢就去咗投河。 係啦，投河 帶住個細仔。 咁就投河啦，咁亦都係以為佢就死咗啦，點知就死唔去。咁其實呢度咧，我哋聽落咗咁多之後，就已經組織到件事噶啦。件事就係咩咧？就係頭先嗰個工人代表咧，其實就係周柏源個仔嚟嘅。 冇錯啦。 咁咧呢一個老四鳳咧，其實咧就同阿周平咧，就係同一個阿媽，就唔係同一個老豆，即係佢係真係老貴生噶嘛咁樣。咁嗰件事就係、是。極之混亂，咁啊！但係而家佢哋又呢個中意嗰個，嗰個中意呢個，咁啊大家記得㗎啦，係咪？我唔再重複啦，係咪？咁總之嚟到呢度咧，呢個老大媽咧，亦都抵唔到頸啦，就開始咧就將佢知道嘅嘢，因為佢哋一路就係話，就嚟落雨啦。咁呢個周柏源就叫話，喂，叫人揾阿凡姨咧，就攞我嗰件舊嗰件雨褸出嚟，新嗰件唔要，要舊嗰件咁樣。咁呢個老大媽咧就抵唔得頸啦，就講話：哦，你要嗰件雨褸仲未攞出嚟咩？你有五件嘅喎，你要邊件啊？咁樣佢話：咦，點解你知啊？咁樣跟住就表露咗佢嘅身份啦。咁樣 就相應咗，大家 相應咗。 原來係你，你終於你玩走嚟揾我復仇咧，一定係啊！係 係係。 咁但係老大媽其實我都唔想知嚟揾你啊，咁樣。係。咁啊，終於就喺呢個戲嘅完結嘅時候，就佢即係炒咗佢哋成家人啦，基本上老貴同老四鳳，因為即係都唔想你再同我哋有。關係啦，呢個太煩啦，咁樣發生咗呢件事就完咗個第二幕。 咁啊，完咗個第二幕。咁啊，大部分人個做法咧，呢個第二幕就係中場休息嚟嘅。而家就係兩幕戲已經做咗個幾鐘啦， 好長 嘅，因為嗰陣時咧戲係咁長，做個幾鐘咁啊，中場休息啦。中場休息翻嚟去到第三幕咧，就係喺老四一家嘅屋企嗰度啦。咁就俾人炒咗啦，好老道啦，唔知點算咧， 好貴啊，無端端你嚟到係害到我俾人炒埋，成 玩咩？成班俾人炒咗，個大仔又唔生性，又走去。做咩要同老闆撒氣啫？係咪咁啊？咁啊，好慘啦佢哋。咁但係咧，最重要嘅事件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就係、是、老大媽亦都同佢講：喂，你唔好再同我家人有啲咩關係啦，四房你唔好再搞任何嘢啦。咁但係呢個老四房一路都唔知咩事噶嘛，佢淨係知道我而家就係同阿周平就我兩個情投意合，係我哋係真心相愛嘅，你唔好搞我哋啦咁樣。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啦。半夜咧，呢一個周平真係走嚟揾老四房嘅時候咧，呢個凡爾啊跟住佢。后面咁嚟到嘅时候咧，呢、這个周平就喺个窗口度就跳咗入去咁样啦，两个人喺度。咁呢个凡尔喺出边咧就系咩咧？就系锁咗道门， 冇错， 就等佢走唔到，系啦。咁啊走唔到，到最后咧，亦都系佢哋两个谂住私奔又好，点都好啦。到最后就俾人揭发咗啦，即系你 老 妈 入嚟见到你 两个，你两个点喺埋一齐？你两个唔可以喺同一间房噶。虽然佢冇讲到你两个会有 B B 系咪？但系你两个总之唔可以喺埋一齐咧。你唔好问点解啦，咁样 系啦。咁而四房亦都因为即系俾阿媽發現咗已經覺得好羞愧啦，咁樣咧，所以就衝咗出屋咁樣嘅。咁啊，啲人啊，梗係追曬出去啦，老即係老大海啊嘛。周平亦都係混亂之間，亦都係走咗啦。 係係，咁啊，卒之就都係一大扎嘅混亂㗎啦。咁樣，因為我哋都知道呢啲人物嗰個關係有幾混亂啦。咁就輾轉已經係去到第四幕㗎啦。呢個凡爾同埋呢個周平輾轉都翻到嚟屋企啦。咁其實啊，周平就已經話：我即刻要走啦，我嗱臨就離開呢度啦， 係 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但係。凡姨知道咗之後咧，凡姨亦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都阿馬底知道佢兩個有路，但係就冇擺個上面噶。但係嚟到呢度，凡姨咧真係喺呢度咧就真係情挑周平咁啊！到最後周平都係不為所動啦。不過到最後咧，即係個氣慾嚟到啦，就係咩咧？就係周平咧走去咧就求老大媽，喂，不如。 因為四鳳都走到嚟呢度啦， 已經係走到嚟啦， 都要揾翻佢。 咁佢哋兩個咧就話：喂，不如你俾我哋兩個走就算數啦咁樣。咁呢個老大媽亦都心下係想應承佢嘅，就係好啦好啦。 即係掙扎咗好耐之後， 即係喺度諗，就算數啦， 你以後 走啦， 但就以後唔可以俾我再見到你哋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原本就算數啦，就俾呢對叫做苦命鴛鴦就走咗就算數啦。點知呢個凡爾就衝出嚟啦，就攔住一件事，喂你唔走得，你咁樣唔得噶，我已經講咗俾老爺知啊，老爺攞緊嚟噶啦。咁到最後周柏源落到嚟啦，成件事大家就攤曬出嚟啦。點知嚟到呢個時候，周柏源就講出咗即係成句最重要噶啦，就係等緊呢件事嘅爆發就係唔得，因為咧呢個老大媽其實就係你媽媽嚟嘅。 其實佢嗰陣時候都唔知佢哋咩事先，佢就係見到就係咁混亂話阿平。你 唔可以咁樣對你媽， 係啊！你要係呢個就係你嘅生母啊！ 呢個其實係生母嚟嘅，咁硬啊，晴天霹靂啦，仲唔行女啊，大佬係咪？咁但係聽完之後嗰件事，佢諗啊，我係佢個仔，佢係佢個女，咁我哋兩個咪兩兄妹咁啊，硬啊，又再行女啦！ 因為其實同時佢之前亦都已經講咗，佢哋係已經有咗 B B 㗎啦，四鳳 呢個真係大， 呢個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四鳳就已經即刻衝出去啦。 就到最後因為落雨咧。就觸電就死咗嘅， 冇錯，因為佢有條電線，其實之前鋪咗啊，之前話佢個花園嗰有條電線咧就係冧咗，要揾人整 咁 樣， 咁跟住咧，老四鳳電死咗之後咧，周聰又 仲 出咗去，又電死埋，又死多個，咁死多個都唔緊要啦。咁呢個周平咧聽到咁樣咁大件事咁慘之後咧，佢梗係要陪佢哋慘埋一份咧，就噴槍自殺，就砰又崩死埋自己，咁啊剩低翻曬啲老人家，咁啊啲後生嘅就全部死曬，咁基本上第四幕就在咁樣嘅一邊嘅愁雲慘霧同埋雷雨之下咧，就完咗噶啦。咁即係仲有嗰個拔啦，就係拔就係十年之後啦。十年之後就係嗰兩個小朋友仲喺度，就係見到啊呢個老大媽走出嚟就癲癲地啊咁樣。 咁啊，周朴元其實就嚟探，係 啊，周朴元就走嚟探呢兩個都係佢太太啦。咁啊，個古仔到最後就係見到呢兩個老嘅女人都係癲咗，而咧周朴元就即係繼續每年都嚟探一探佢，個古仔就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我哋所讲嘅劇本就系《雷雨》呢、這个曹禺喺1933年所写嘅劇本啦。咦，我知道啊，六姑你曾经都有演出过噃，喺呢一个《雷雨》入面演出系边个角色啊？ 你错啦，呢个戏咧一定 系 争做凡尔啦， 争都争嚟做凡尔。争当时你使咗几多钱先做到呢个角色？ 你话时话，你知唔知我阿妈咧都曾经做呢个话剧嘅？系啊。 戏剧世家啊！ 问你怕未？ 系啊，咁啊好早已经话俾我听，佢呢个戏啊，肯定主角系凡尔啦，唔好做四凤啊，唔好做啦。 主角嗰样嘢我再讲。不过凡尔呢个角色，六姑当年你演出嘅经验系点先？ 呢个角色好好演嘅，真系，即系因为曹禺自己都话，佢写呢个戏，佢第一个谂到人物就系凡尔啊，咁亦都系佢自己觉得写得最好嘅。咁确实系因为佢里面嗰种即系喺抑郁之下，即系你知咁封闭家庭咁样啦吓，咁又中意咗呢个 仔啦，叫做系 呢个仔，唔系呢个仔，即系佢想爆发出嚟嗰个热情啊，同埋佢因为已经逼到佢一个最尽嘅位，因为要走啦嘛呢个，同埋已经有出现咗一个年轻嘅四凤，咁佢又要争系嘛，即系佢系用尽佢嘅手段，即系我记得我做嘅时候有一段系就系其实系最后嗰幕嘅，嗰段真系你系真系好想留低佢，即系最后一个机会，咁真系其实当中就算佢就系一段戏里面。都用了很多的即是又矮又細又即是要挑人你即是又用盡即是不同的方法想要回這個男人樣 去到最後他明知道將所有東西爆發出來其實都不會得到這個男人但是他都要這樣做 是啊即是因為 佢係嗰種佢冇出路啦嘛，因為即係你知以前佢就係呢個家庭啊，佢已經話即係自己困咗喺度咁多年十幾年，咁、那個老公咧又成日都係掛住以前嗰個老大媽噶嘛，即係所以屋企嗰啲家私又要照翻以前擺啊，窗又唔可以開啊，因為係啊，即係以前嗰個老大媽嘅習慣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你可以想而知佢係幾咁即係苦悶。即係我其實睇呢段關係咧，我確實係會諗到誒，即係 Eugene O'Neill 嘅榆樹下的慾望嘅嗰個關係有啲似嘅。當然我唔可以話佢係咪抄啦，而事實上佢雖然係有嗰樣嘢，但係佢兩個人物都係完全唔同嘅兩個人物嚟嘅。但係嗰種即係喺個抑壓之中，一個女人喺一個家庭又冇第啲男人接觸到啊！你見到佢除咗可能個醫生啦，即係要睇或者老貴啦，咁可能如果佢中意老貴嗰樣嘢，反而會易搞啲啦。但係咁佢又唔係咁，佢中意咗阿周平咁樣，即係嗰個煎熬咧係。真係好好演嘅，真係確實。 喺成個劇本入面嗰個角色係最複雜嘅， 係啊係啊， 因為佢面對嘅係最多嘅，即係你話其他角色我感到多，但係到最後嗰個爆發先知道原來係哦，佢哋兩個係有少少血緣關係嘅咁樣，即係阿周平同埋阿盧四鳳啊，即係嗰、那個佢哋相對地中間嗰個 course 簡單啲嘅， 其實簡單啲。但係阿凡爾嗰個角色由一開始佢要面對周朴元，佢要面對周平，佢又知道周聰又同老四鳳，跟住又再知道老四鳳原來同周平啊喺埋一齊，即係呢個佢知道嘅嘢，佢做嘢其實係你論個行動啊。論佢知道嘢同埋佢執行嘢出嚟咧，係最豐富嘅。 係， 同埋所有事都係可以影響到佢。 係係係。 同埋我覺得我雖然呢場即係我哋所謂飲藥呢場戲咧好經典，事實上佢係好經典嘅，我都覺得。即係佢就喺呢場戲咧，即係好簡單，其實就係做緊飲藥，但係已經係揭示咗嗰種即係個周朴元嗰種。父權嘅社會嗰種咧，對你嘅壓力啊，即係你係唔可以 say no 嘅，同埋亦都好微妙咁樣睇到咧，即係凡爾對周平嗰種愛啊，就係即係佢自己個仔咧，點樣都佢都唔睬佢啊，即係唔理佢。但係到周平一要佢跪咧，佢真係唔忍心要佢跪，就係嗰樣嘢，佢就飲藥啦，即係喺你未跪之前，我飲咗個藥啦。即係呢啲好細微嘅嘢咧，就你已經見到佢對周平嗰種愛啊。即係呢場戲係設計得好好嘅，確實係。 係係係係，所以點解嗰場戲咁經典？ 咁經典， 之後都要擺上去電影度再做一次。 其實基本上咧，像滿城盡帶黃金甲咧，係好多嘢借鏡雷雨咧，咁上 係， 但係佢比越嚟越差咯，我覺得反而 我哋有機會再講啊，有機會再講。 係啊，咁即係角色上面，大家會唔會覺得凡爾呢一個角色係嗰個主角咧？嗱，所有嘢都關佢事啦，所有嘢都影響到佢啦，佢亦都做好多嘢出嚟。但係如果我哋話佢係主角嗰樣嘢，又 work 唔 work 咧？ 我覺得可以 work 嘅，因為講啫嘛， 咁你做噶嘛， 即係唔係咁你做嗰陣時候，你就要考慮嘅嘢就會多好多啦。即係我自己去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如果你真係問我邊個係主角咧，即係我先唔講我答案啊，其實幾難。 係啊，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 呢個絕對難， 因為佢啲關係本身已經好複雜。 而係唔係 關事？ 因為佢唔係由一個人咁樣帶，即係佢唔係由一個動力，即係一個人就去帶。佢係當中有好多有啲唔同嘅巧合啦。个事件带住嗰样嘢啦，好多人其实系 react 紧一啲事，咁样所以我都有谂过系边个咧。但可能如果你问我，可能反而系周平咧，因为某程度上系佢开始话佢要离开屋企，呢件事系触发到。好多嘢要即刻處理，即係大家要去緊急咁去處理。但係當然佢嘅動力就係喺呢度，佢本身個人物咧又唔係話好，即係好難講。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 有少少難。 呢個戲真係我翻去深入咁樣去分析嘅時候咧，即係我喺度諗呢一個戲，如果我話佢係一個悲劇，我咁樣講冇人會反對啊。咁呢一個係邊一個人個悲劇咧？邊一個人個悲劇最大呢？咁就成為咗我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嘅因素。咁論成個戲個鋪排嘅格局呢，如果我而家真係要俾一個我嗰個所謂嘅答案出嚟呢，我會話周朴元嘅。嗱，不過呢，我自己答咗周朴元之後呢，我就會有一啲嘅考慮呢係難搞。因為周朴元喺成個戲入面佢所執行嘅行動呢其實係好少㗎。 佢係喺成個戲入邊咧，佢主要咧就係到最後，哎呀，所有嘢就拉著咗佢，因為到最後所有我話最大嘅悲劇就喺佢身上嘛。但你唔好忘記， 但其實最大悲劇喺佢身上咩？其實佢都仲有個仔冇死到嘅喎，雖然個仔會唔理佢啫。 好複雜啊！嗰個就 咁老大海 係咯， 係啊。如果你咁講嘅話，咁個個都有佢慘嘅地方嘅。但係點解我第一樣嘢，我到最後我分析完之後，我會覺得係周朴園係作為個主軸。即係我今次我放棄主角呢個字眼先，是我作為個主軸，我點解會咁睇呢？因為喺成件事度咧，其實個源頭係咩呢？就係由周朴園一開始同老士平啦，而家叫做係咪？即係老大媽嗰個關係，到凡爾嘅出現，到佢點樣處理凡爾，到佢點樣處理佢啲仔，到而家呢一個成個局面係由個戲一開始呢一個位呢個局面咧，即係就算唔話佢一手造成，都係以佢作為核心。去醖釀出嚟嘅，而到最後所有嘢嘅爆發咧，到最後你話周平嗰個係咪悲劇？當然係悲劇啦。但係周平嘅呢個悲劇、周聰你個悲劇、老四鳳死埋呢個悲劇，呢啲所有嘢到最後最大嘅影響啊，其實所有嘢嘅矛頭都係指向周朴園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周朴園 即係罪魁禍首，你嘅意思係 都係罪魁禍首噶啦。即係你諗下嗰個戲點解佢會咁樣去鋪排，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嗰場飲藥嗰場戲咧。其實我哋要見到嘅呢個周朴園，由佢一開始佢點樣處理礦場嘅生意啦，佢點樣處理屋企嘅事務啦，佢點樣處理凡爾啦，佢點樣處理當時係即係士平啦，而家老士平啦，即係到而家老士平出現咗，即係明白咗個事件啦，佢點樣去處理呢啲嘢，而到最後可以話係佢嘅悲劇嘅產生嘅爆發，係佢嘅仔死曬。即係除咗個老大海啦，係咪？雖然應該係佢個仔嚟噶嘛，呢個佢嘅仔眾叛親離，呢兩個仔咁樣死咗，佢嘅而家嗰個叫做老婆阿凡爾係咁樣嘅情況，即係一半就係癲咗啦，一半就係其實佢同佢個仔有染啊嘛，即係咁樣嘅狀況，再加埋呢個老大媽其實係喺十幾年前已經消失咗㗎啦，而家咁樣走翻出嚟呢件事咁樣嘅爆破，係成個古仔嘅醖釀，而家成個係個爆破點嚟㗎。論悲劇嚟講，佢成個戲到最後，編劇好聰明地將所有嘢咁樣潛伏咗十幾年喺呢度，一日之內爆破曬出嚟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鋪排，令到呢個咁嘅爆破咧，我自己去睇周朴園作為個主軸咧，係最重要嘅。只不過就係我自己咧的而且確到而家咧，都未係好搞得清楚。就係、是、咦，如果我真係要分析個最主要嗰個行為行動啊，的而且確唔係喺周朴園身上，所以呢個位係有一啲嘅商榷。 同埋我覺得周朴園都唔係悲劇最大咯，因為佢可以之後再結婚有家庭，即係我覺得佢肯定唔係呢個戲最大悲劇啦。 即係佢最後就算個療養院度真係誒個白 豬度 講探 啲 花幾風流快活咁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其實呢個戲雖然好多嘢俾人抄襲過啦，但係咧，我又覺得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其實都寫得幾好，但係咧又冇人冇乜人抄襲嘅喎，就係嗰個死嘅方法啦，電死啊，即係好似冇人會抄呢件事。 電死有咩特別？ 我有諗過噶，我有諗過嘅。唔係，我有諗過點解會咁樣寫？其實係牽涉到一個時代性嘅問題。 係，我都有諗過可能。 即係佢可以，你諗下，老士平當時係投河自盡噶嘛？ 係啊，佢絕對可以投河噶嘛？周聰跳埋落去都可以一齊啊！ 但佢唔係喎，佢就係寫佢係電死啊！喺成個戲入邊咧，其實有一個新舊嘅潮流時代嘅交替呢樣嘢係好緊要。凡爾呢個角色亦都係象徵咗咩咧？象徵咗一個小小嘅女權啦， 冇錯， 因為呢一個女仔，第一佢係比較年輕啲， 第二就係咧，佢咧選擇咗即係可以話佢嘅選擇啦。佢有一個慾望，佢想做 嘅追求， 佢追求，佢中意咗周平。呢一啲都係見到一個時代，而周朴園係象徵咗一個舊社會舊嘅時代。即係你見到呢一個戲，其實點解嗰個電死咧？你如果攞嚟講嘅話咧，真係要分析。我會擺一個咁樣少少嘅注腳落去。當然有陣時我都講過萬次呢啲咁嘅注腳，我自己唔係咁中意。只不過我要分析嘅時候，就有一個咁嘅少少注腳喺個腦入。 亦都或者就係、是，即係佢嗰陣時啱啱接住有電，即係 common 啲去用，但係就啲人咧技術冇咁好，所以可能其實嗰陣時好多人都電死嘅，所以喺嗰個年代可能係好 common 啊，但係即係而家我哋冇，所以啲人抄唔到。 即係以前係舊社會啲嘅，就唯有投河啫，冇其他死法，亦都比較古代。 即係咁，你古裝片一定冇電啦，都未有電用噶啦，係咪？咁佢呢個確實就喺呢個民國時候係初，即係。開始有電咁啊！我唔知係咪咧技術可能大家冇咁好對電線啫嘅，大家嘅即係呢個保護。 唔係其實 鏗槍自殺都幾新潮啊，應該 都算新啊。同埋因為佢哋屋企有錢啊嘛， 即係呢一 個其實成個戲嗰個咁樣嘅 setting， 即係你仲要去中間佢打網球喎，打網球，飲汽水喎，天氣熱攞啲汽水嚟飲喎。民國初年1930幾年嘅呢個講緊，喂大佬，即係佢咁樣去描述呢扎人，然之後咩啊？礦工罷工啊， 係啊係啊， 仲有係嗰啲人係一啲低下階層，呢啲低下階層對住佢哋嘅主子係皇帝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 set up 其實係本身係有一個好重嘅時代性嘅，所以嗰個咁嘅電死，我認為佢都係真係精心咁樣揀過嘅，當然未必係一個話好大嘅注腳，但係喺嗰度佢係揀咗一樣幾有趣嘅嘢， 同埋即係我諗亦都係即係當時即係喺嗰個年代，所以點解佢呢個戲一出嘅時候哇真係好轟動啦，亦都即係令到曹禺真係。一舉成名啊！即係個戲，咁就係因為我諗佢都切中就係當時就喺嗰個就係由封閉社封一個封建嘅家庭嗰種思想轉去一個新嘅五四運動嗰陣時嗰啲思想嘅，即係呢個轉變嘅時候，咁呢個戲亦都係講到嗰樣嘢係嗰個轉變啊！啱啱喺咁亦都係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好多人睇到，應該我咁都會有嗰個同感啦。當時大家可能都係處喺呢啲咁樣嘅掙扎之中，喺個家庭嘅層面啊，特別係。 好似話曹禺寫呢個雷雨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咪話有個序同有個拔嘅，但係係咪話依家做？如果真係做呢一個戲咧，都比較少去做個序同埋拔。 我諗第一個最大嘅原因係長度啫。因為已經要做三個幾鐘啦，我諗。但係因為你冇咗個序，冇咗個拔咧，個古仔嘅最主要嘅格局依然喺度，最主要嘅故事依然係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嗰個序嗰個拔，你長咗之後咧，唔係真係令到嗰個戲突然間咧戲劇上咧有個好大嘅提升啊。咁只不過就係好似 Lucretia 頭先咁講，就係、是、係一個淡出淡入嘅，我認為咧係一個淡出淡入嘅工作，就係、是、啊十年之後我哋見到哦有兩個，究竟係咩事咧？跟住我哋等等就睇翻十年前咁樣，然之後到最後一個答案。 同埋可能係對當時嚟講，即係如果你我頭先所講，你當時你即係你睇完你自己都喺嗰啲情況度掙扎緊，你嗰樣嘢個悲劇性對你嚟講係大好多嘅。咁所以可能你係需要嗰個所謂淡出淡入。但係我哋到而家呢個年代嚟睇，我哋屋企都好少啊，去到咁樣嘅封閉式，即係我哋已經係睇翻呢個以前嘅嘢嘅時候，咁對我哋嚟講，嗰個悲劇性已經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嗰個淡出淡入嗰個效果，可能已經。即係佢本身個功用啦，係可能其實都唔係咁。 即可能隨住依家呢個時代嘅改變啦，咁依家唔特別需要呢樣嘢啦。可能當時嚟講就有佢嘅作用嘅。 唔係，我諗都有作用㗎，都有作用㗎。因為我哋而家睇翻呢一個咁樣嘅序同拔咧，其實係講咗到最後呢一個老大媽。即係老士平同埋阿凡爾兩個都到最後係喺瘋人院癲咗咁樣嘛，即係呢個係佢哋個下場嚟㗎嘛。呢個亦都係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咧，就係頭先我提過話周朴園作為個主族咧，當然有可能佢真係娶多咗另外18個老婆風流快活嘅，可能係嘅。咁但係我哋唔知啊，而呢一度我哋見到嘅就係佢每年佢都返嚟探探佢哋，仲喺同一間屋，即係你見到呢個周朴園，佢就算你話佢咩封閉又好，守舊封建乜都好，佢有啲，因為佢一開始同呢個老大媽嗰個關係係建基於咩啊？佢話唔准啲人開槍，點解唔中意啲人開槍？因為老大媽以前真係阿周時平啦，嗰陣時係周時平啦，係佢夏天唔會開槍嘅。 佢嗰啲家私係要咁樣陳設嘅，專登買咗啲新嘅家私啊！凡爾好似係叫咗啲人買啲新嘅家私落到嚟，咦？點解冇咗咁啊？因為阿老爺話要跟翻呢個陳設，佢自己親自嚟擺過㗎。佢話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周朴園咧，其實佢呢個角色係有某一啲嘢咧，其實係幾深沉㗎，有層次喺嗰度㗎。 其實我覺得可惜咧，就係如果即係寫咗，因為其實講真，佢對佢嗰個背嘅人嚟講咧，佢哋都喺面臨緊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即係個社會嘅改變，即係佢哋要適應，即係由封建去到，即係佢哋點樣適應咧？當啲仔即係佢以前做仔嘅時候唔可以駁嘴噶嘛，但係而家啲仔即係開始駁嘴嘅時候，你點樣去適應咧？咁其實但係我哋喺個戲就冇睇得好清楚佢嘅改變，即係因為呢件事佢嘅有啲咩嘢嘅思想上面嘅改變咧？咁我哋就睇得少啲嘅相對地，咁但係當然對佢嚟講應該。都是一個衝擊嚟嘅，真係。 因為在他的角度去看這個戲咧，即係不論你同唔同意他作為個主角或者主軸都好啦，即係佢嘅眼中去睇曬呢件事咧，係成個戲最值得深思嘅。因為如果你喺凡爾嘅角度睇咧，嗰、那個故仔就會變成咗一個。可以話簡單咧，其實都唔簡單嘅一個愛情故事。佢為咗去爭取佢自己嗰個愛情，佢嘅睇法。咁但係咧，周朴園咧係由一開始佢自己都係某程度上一個受害者嚟㗎。佢同老大媽當時嘅愛情有兩個私生子咯，跟住俾屋企逼要娶一個叫做有錢嘅女人。而好明顯，佢而家都唔係特別中意凡爾嘅。但係到最後，凡爾真係而家癲咗，佢到最後都係即係呢間屋佢繼續 keep 住係一個療養院，佢繼續俾呢兩個人住喺度，然之後佢去。去探佢哋，即系你见到呢个周朴园，其实咁样去睇嘅话，其实佢都有一啲几得意嘅层次喺度噶。 嗯，即系都唔系衰到贴晒地咁啦。 系啦系啦，佢仲娶咗十八个老婆啦，系啦系啦， 有翻少少人性啦， 真系。 好啦，嗱，今日我哋就即系讲咗《雷雨》呢一个剧本啦。咁啊，无论主角又好，咁啊主轴都好啦。咁啊，大家可以翻去自己去借呢个剧本，或者出去揾呢个剧本翻嚟睇下。咁可能大家又可以即系自己都评价一下，或者分析一下究竟啊呢一个戏入面啊边个会系个主角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唔同嘅谂法。好啦，下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讲。讲下其他剧本啦， 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